现在是北京时间10: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是一周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大家通常在周五的时候会怎么来打理自己的时间，下了班之后各位有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今天你会不会提前翘班走，还是说要加一会儿班然后避开北京的晚高峰。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各位好好聊一聊。我们要聊什么呢？要聊的就是下班之后的2小时。哎呀，实在抱歉，我今天落枕了啊，所以今天如果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透过一直播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主持人高丽，不要被我这个怪异的这种行为表现出你们过于的担忧和惊异就可以了，因为确实今天很不舒服。但是看到我们的嘉宾之后呢，我就神清气爽了，因为我今天是化了一层淡淡的妆来的。我老觉得自己镜头前呢可能是不够的粉白啊，不够的光鲜呐、啊，但是有了我们今天的嘉宾，我就踏实多了，因为他江湖人称李小黑。小龙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叫李兆龙。谢谢高老师对我的赞美。 是这样的，赵龙，就是我这儿倒是拿着一个粉饼，不然咱俩都补点粉吗？ 我还是不需要这个了。 特别可爱的一个东北小伙子，刚才呢在直播之前我们也彼此做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其实呢今天想请赵龙来啊，我就管他叫小龙，是想跟收音机前更多的年轻朋友一起聊一聊，就是下班之后的这段时间各位都是怎么利用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文章其实说的就是下班之后的这个工作之外的这个时间，尤其是下班之后这2小时可能是真正拉开人和人之间距离的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很多人觉得不以为然，但是我呢是深以为然，稍后我们来好好聊一聊。我们继续呢可以在一直播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我们自己的节目也有自己的直播公号啊，就是职场有高招公众号。还有就是在蜻蜓 FM 大家也可以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是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实时的互动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都可以看到，然后也可以和嘉宾用我们自己所能来给大家支个招，所以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没时间第一时间听直播，也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回听木耳 FM 找到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回听和回放。先问一下小龙，你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小龙，你今天自给自足啊，可以把话筒往起抬一点，我就不能照顾你了，因为我现在自己自顾不暇。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 我在公司是做文案策划的。 啊，文案策划。 对，就是写东西的那种。 就是特秀气的那种工作。很内秀。 秀气不太适合我。 对，那是特别适合。就是咱们这个肤色你知道，咱俩今天都很秀气。小龙你就说具体是做文案策划这块。 对。 那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你们做这种工作就会通常的加班是常态吗？ 不稳定状态。 不稳定，就是可能有时候你的工作结束的早就可以早回家，还是即便结束早也要等到下班的时间回家。 那正常的话就是按正常工作时间下班，如果有任务的话才会加班。 是今天老板在听节目吗？ 还好吧。 表现得这么惶恐这么谨慎，没关系，今天你的老板交给我来处理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很好的做一个这个圆场，你随意说。 好的。 就是你对你的老板还满意吗？ 挺好的，老板非常好。 就是具体是做文案策划啊，就是如果就是有一天说我们马上比如说像职场有高招现在要开播了，但是我们对一个文案呢现在有一点争议不是特别满意，那你们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加班要加得很晚，直到老板满意之后才走？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其实 啊，老板和我们的关系就相当于甲方和乙方嘛，甲方、 啊、 甲方爸爸有要求，乙方怎么可能不做呢？ 所以就是哪怕是有很好的这个，比如下班之后的一些自己的规划，或者是放松身心，或者有个长久的，比如健身的计划，都可能因为某一天的加班就立刻终止掉，是吗？ 对，因为工作嘛，难免会出现紧急事件，你的预想就是你在计划之中肯定有一个对紧急事件的一个防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 嗯，哎呦，这是真会说话哈！你就特别这嗑唠的特别不像东北小伙子，东北小伙子爱谁谁都到点我得走，有没有这种洒脱的时候？ 心里一直有。 这我可帮不了你了啊！这老板听到了，我可帮不了你了。所以很多可能和这个小龙一样的年轻人在北京打拼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顾及到自己一个生存状态，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意愿想要表达，但是呢就像他说的，我们和所属的这个单位企业，我们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有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一个至少是让对方满意的这么一个工作状态，一个节奏，可能才会给自己一个交代。那小龙，我也特别想问一下，下班之后你一般如果不加班的话，你会怎么利用下班这个时间，尤其是下班之后这两小时，千万不要告诉我在挤地铁或者公交车，除了这两个小时。 老师，您把我原想说的词儿说了。 就是坐地铁坐公交车是吗？ 其实跑了这两个小时之后的话，其实以前来没来北京，我没意识到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嗯，老家是在东北什么地方？ 宜春。 宜春是个特别美的小城市。 对，是属于雪乡吧。就在朝闻天下之后，其实有一个小广告。 嗯，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他们 最美宜春什么的， 他们说的是南有三亚，北有宜春，宜春森林大氧吧。 所以你是宜春市委派来的卧底是吧？到我们职场有高招打广告来了啊！ 我只是来宣传一下我们宜春大帝国。 挺好，挺好，挺好。就是我觉得这种身在异乡，然后对家里面、对家乡依然就是有惦念，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来给家乡一些回报的年轻人，有抱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小龙这样的，就是我们是觉得很珍贵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一定会关掉他的话筒。这广告打的这么猝不及防的。 谢谢老师的关注。 所以就是小龙从那么一个小城市，算是三线城市了， 对 啊，然后到北京，就是节奏这么快，压力这么大的一线城市，你之前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感觉还好啊，可能是我适应能力比较强。 这咋还没开始就开始推了是吧？就是觉得还比较能适应。 对， 是因为自己还年轻吧？ 可能是抗压能力感觉确实还好吧。 嗯，就是那个最初的那个磨合的阶段也没有让你觉得很苦。 主要是就是其实什么东西你经历到一个点之后就不觉得是很大的事儿了，比如说你在外面飘的，你会有一种孤独感。 嗯， 但是这个孤独感当有一天会被放到最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习以为常了。 哦，哇，好会唠嗑啊。就是所以你现在其实常态还是孤独的，但是只是你已经习惯了。 孤独你可以找人啊，你为什么非得单着？ 所以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啊。那你看这嗑唠的 有问题可以解决吗？ 啊，好的好的好的，我理解理解。所以你刚才说就是最开始到北京的时候会有一点不适应， 对，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 对， 对， 对， 那你现在把这个工作之外的这时间你会怎么来利用它？ 就是刚才说到做计划嘛。 嗯， 会做一个大概的计划吧。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找房子嘛，现在稳定之后，因为每天在做这种工作，经常是坐着也不动嘛。 嗯， 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反正我是比较怕胖。 嗯， 而且作为一个男人没有 power 的话， 觉得是一件挺可悲的事儿。 对，所以我在前阵子买了一套那个健身的东西嘛，在家。 啊，自己在家健身。 对，虽然说我高估了自己，我买了一个50公斤的臂力器，然后回家之后发现纹丝不动。 是因为本身这个分量的重，还是说你到家之后自己就懈怠了，就觉得没有心思没有体力精力再去做了？ 是我这个体力不支。 体力不支啊， 可能是就是做的时间长了嘛，身体都带废了。 嗯， 所以说不能再这么带下去了。我每天就是计划的 一周大概会有三天的时间去做一个锻炼吧，对身体。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规划。因为白天我们可能在单位都是长时间的就是伏案工作，案头工作比较多，这种情况之下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有一个特别具象的一个打理，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你像我就是疏忽了这一点嘛，所以今天就落枕了，知道吗？我今天就是一个轴啊，中轴，然后做各种的旋转，我觉得这个挺考验我的。所以有没有这个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但是还要坚持去工作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吗？ 有啊，我这两天都在重感冒 啊。你是感冒了？ 对，但是今天见到高丽老师之后发现这感冒好 了。感冒好了是吗？是因为这屋里开着空调了，我告诉你。 今天感冒真的感觉好了一半。 谢谢谢谢。其实我们职场有高招呢，也是特别愿意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抚慰在北京这座大城市当中所有的漂泊的这颗年轻的心。因为我们做不了更多的事情，我们只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一点帮助，哪怕是在工作当中啊，给你缓解一些那个稍稍焦灼的那种心态，我们都觉得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小龙一起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下班之后你会做什么。我们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是下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直播方式，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职场有高招，或者是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就是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号里面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在青听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互动方式大家记好了，你们都可以跟我做一个实时的交流。今天呢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下班之后的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刚才小龙说了，他第一件事就是你还用问吗？就是坐地铁呀，坐公交啊，着急赶回家去健身呢，只是那个健身器材一直还静静的躺在那里等着他。所以呢也特别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给了一个明确的规划，但是因为回到家之后还是觉得好累啊，没有心力没有精力再去做你之前的那个规划了。所以有一说年轻人嘛，下了班之后有的人去这个比如说是吃饭聚会，也有人去玩游戏狼人杀，还有人选择去练瑜伽。就是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大家都会把这个下班之后的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因为呢在这个瑞士的伯尔尼市呢有一个这个专利，就是他们的这个专利局里面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助理的鉴定员。那这个鉴定员呢，他每天跟我们现在生活状态是一样的，就是上班8小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工作，就是一天一天都是这么过去的。其实3年之后他在工作上依然没有什么长进，房子还是那个房子，然后生活环境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他做的一件事情就震惊了世界，他让我们知道了原子的存在，然后他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光量子的这种理论，因为通过这样的理论就可以足以证明原子的存在。然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在世界的那一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爱因斯坦。所以这个人呢，爱因斯坦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外的这个时间全部奉献给了他喜欢的东西。我不管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管这个工作我热爱是与否，我都可以把我自己属于我的那个时间给他充分利用起来。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嘛，就是上班是活自己，下班是活成自己，就是你上班是为了养活自己，所以这个可能里面透着很多的无奈，但是下班之后你完全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下班之后你会怎么来利用你的时间，下班之后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自己喜欢做愿意做，然后为之去付出很多精力的事情。刚才呢我们跟小龙也聊了小龙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啊，他也是可能有的时候会偶尔加班，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也像我的工作状态一样，但是呢多数的时间这个话筒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各种的意想不到的小插曲。 他可能见到陌生人害羞 啊，对，他每天来的都是陌生人。好，我们也想告诉各位的是，下班之后的这个两小时其实可以充分的让你自己释放自己天性。这两小时大家会怎么做？我接下来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小龙，你现在做的是文案工作， 对， 这个和你最开始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设想一致吗？ 应该是不太一致吧。 你原来是你喜欢什么？ 我感觉这个还可以，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写东西。 嗯， 主要的我大学的专业是搬砖。 搬砖？ 土木工程。 啊，土木工程。其实有很多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些所谓的知名人物，他们都是从土木工程这个专业里面出来的。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广播界有一位你们东北的大咖，知道吗？海洋。 是吗？ 啊，海洋。哦，对，海洋学的是园艺。 他不能。哎，园艺真跟土木差不多。 跟土木差不多，他具体的是园艺啊。就是为什么当时喜欢的这么，就是学的这个专业，然后最后做了这么一个完全不搭嘎的东西？ 可能就是有一种想写东西的冲动吧。 就是你骨子里其实还是喜欢写点东西。 骨子是个文青 啊，小文青。所以就是你觉得虽然学了这个专业，但是出来做了这个文案还算是比较符合你的 设想吧。 设想。 对， 然后就来到北京了，还是说在伊春先干了一段时间？ 直接就来到北京，因为感觉北京的朋友还比较多 啊。朋友多呀，还是觉得机会多？ 朋友和机会都很多。 有朋友所以就有机会了吗？ 其实最开始我来北京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 嗯， 我感觉北京其实上进的人比较多，影响你的东西比较多。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环境可以塑造一个更好的你？ 对，它会让你有一种上进的状态。 嗯，小龙，你介意我问你今年多大了吗？ 那你介意我说今年18吗？ 那我这个我不介意，我介意你们单位啊，这18岁你就用，你有点不太合适。虽然说已经成年了，但是在我的概念里还属于童工。 我今年。其实我， 你可以不回答。 我老忘记我多大了。 真的假的？ 我是93年，是24还是25？ 93年，我也算不出来，反正就是90后嘛。 对， 90后其实现在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社会当中的一个主流了。就是我们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这代人被冠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能拿出手的这么一个名词，一个定位叫中流砥柱，就人到中年了，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了。但是我一听这个词儿，我就心想，你们全家都是中流砥柱，人家还年轻，人家想成这个社会的主流。因为现在90后在这个社会当中已经完全，他们的能量和他们的进步的这种能力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了。这个我不是说你现在坐在我旁边我说这个漂亮话，我对这代90后有一个特别特别心里面有一个对他们的一种尊敬。 谢谢老师。 就是因为我就等你这个互动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身边做过不止你，还有像我们上一期有一期嘉宾叫孙畅，那个姑娘也是90后，就是她的谈吐、她的经历，还有她对新鲜事情的这种认知，还有对过去事情的一种包容，我觉得都是90后身上的一种特质。你觉得这些东西你具备吗？ 我还好吧。怎么说，你看你不能在这儿吹是吧，不能夸自己吧。 随意吹，那我们这就是一个自吹自擂的平台，不然我怎么活呢？ 主要是其实您说就是现在就是你们这些老师是中流砥柱吧。 嗯，那我 不能说前辈。 啊，可以，我认了，认了。所以， 但其实事实上，我们现在出门也被人叫叔叔阿姨。 真的哈， 真的。 我看之前有一个新闻说，在一所这个学校的食堂里，也是一个90后的姑娘，她就是橱窗里面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就。这些孩子来打饭的时候，阿姨再给我来点菜，然后那小姑娘后来就贴了一个牌子，不要再叫我阿姨，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我以为她不打了。 她就是90后，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包括别人可能称呼我叫姐呀，或者叫老师啊，或者叫就是任何的称谓，我都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你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别人称之我什么，我都特别识趣儿，也识抬举，我就都接着，就心里有时候很不快，你知道，我觉得明明你看着比 我年龄大，你干嘛叫我老师叫我姐呀、啊、但是你要换一种心态，你就会觉得这是别人对你的那种尊称。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这种常常的给自己解个围，就是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用一种方式来阿 Q 一下，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些安慰、 啊、 会吗？ 肯定会啊， 经常会的。我觉得东北人这种特质还是具备的吧， 一是东北人具有这种特质，二是先天的肤色也具备这种特质 所以经常哎，我刚才突然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啊，叫谁来着，我看一下啊、哦，我们今天互动的朋友还挺多，他说小龙牙真白 谢谢他 就、哦、今天我的牙也很白，因为我粉底打得少打得浅，所以这个牙真白换一句话说就是小龙。 我想告诉他，既然你觉得我牙真白，送礼物 所以今天呢和九零后的东北小伙小龙啊，我们一起聊聊就是下班之后的两小时。其实透过刚才我们这个简单的互动，大家也能看出来小龙呢是生性就是可能东北人的这种率真呐、啊、豪爽啊，包括他骨子里的这种自嘲精神，都可以让他很好的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去打拼。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适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当你没有办法承受和承担周围压力的时候，就首先要学会怎么去面对自己。所以刚才我说了爱因斯坦的这个故事，他成为成绩斐然的这么一位科学家的时候，他一定也有很多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选择。我是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这个工作能不能成之我选择之后的我的所爱，我的选择我的所爱有的时候会不会冲突，其实这些呢都是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矛盾点。我们怎么来这个化解这些矛盾，就是一个你自己自我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过程。所以小龙你刚才也说了自己现在做的具体的是文案的工作， 对， 这个文案工作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在你的就是工作之外你还是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上面，还是说你做了文案之后发现你其实还有其他更大的乐趣？ 其实每个人我感觉每个人都喜欢很多种东西， 嗯， 但是每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做到面面俱到， 嗯， 就有的人选择在业余时间他会发展，就像那种多方面发展嘛，他发展的特别全面、 嗯、 但我感觉这样是不正确的一个价值、 嗯、 这两天就是微信上有一篇文章传的特别广嘛，叫做得越多死得越快职场潜规则 啊、 哦、他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做的事情太多了的话，它会影响你的注意力。 嗯， 其实没不不应该说是公司吧，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必定是一个某个领域的专家。 嗯， 而专家就说明他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某个问题上。 嗯，去钻研。 对，如果你有很多爱好的话，你每个兴趣分一点时间的话，人这一生是不够的 所以小龙刚才说到了，就是现在就是时髦话讲叫斜杠青年，现在这很多人愿意当自己是斜杠青年。那这个斜杠青年具体怎么来定义啊，我们给大家埋一个伏笔，因为马上要进入我们半点广告时间，也再次做一个回放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在易直播还有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里面都有同步的视频直播，希望大家锁定并且参与我们的互动，一会儿见。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传统的播出方式呢，还是在广播，大家打开你的收音机调频到 FM 98.2或者是 AM 927，都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我们还通过融媒体的方式把节目实时的呈现给各位喜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职场有高招，都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节目呢在广播直播的同时也透过视频来直播，另外呢公众号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此刻直播间的样子。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他是谁，他的肤色白不白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做实时的互动。今天呢高丽想要问大家的就是下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还有就是通常下班之后的这2小时你会怎么安排。另外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做一个延伸，就是下班之后你的工作之外的时间你会拿出来做什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请到的是小龙啊，李兆龙，他呢是做具体的文案工作的，也是90后在北京打拼的这位一位东北的小伙子。那刚才呢半个小时之内我们跟赵龙聊了很多，大家也可以透过他的这个谈吐来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那这样的性格呢还会喜欢什么样的工作，他会有其他身份的可能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斜杠青年，其实我原来对这个词是没概念的嘛，小龙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呢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现在很多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的很多青年人他特别愿意做斜杠青年。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你的这个名字后面身份后面一个斜杠再一个身份，我们这个斜杠通常就是也可以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的意思，就是比如他是文案斜杠，他还可以做电台主播斜杠，还可以做健身教练斜杠，然后还可以做驻唱歌手斜杠。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你小龙？ 那不是我，我希望那是我。 希望你自己有这样的爱好吗？比如说唱歌啊，比如说做电台主播呀。 我都有。 真的都有啊。就是最喜欢哪一个，就是在这两个斜杠里面。 我感觉也想过想做一个电台主播吧。 啊，原来有过这样的想法。 对， 你意识到我是给你挖了一个坑吗？ 那我就跳呗。 好样的，我就喜欢这样飒的小伙子。行，这是你说的啊。原来也想当主持人，也想过当电台主播， 对， 所以我现在就让你做一次斜杠青年。你现在不再是那个文案工作的小龙了，你现在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未来之星，我们冉冉升起的一颗主播新星。现在舞台就交给你了，我的音乐也给你开启了。 我戴耳机正式一下 啊，进入状态啊。需要灯光打灭吗？现在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夜间节目。你喜欢做夜间节目还是白天的节目？ 夜间节目就是像那种爱情公寓里曾小贤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我们的这个当家的伍洲彤，伍洲彤老师也是原来做夜间节目的。那你现在就把自己身份换成这整个置换成20岁的伍洲彤。好，现在话筒打开交给你，小龙接下来想跟我们聊什么呢？ 嗨大家好。 然后呢，你别看我主播，你就得自己来应对所有的问题，交给你了。斜杠青年，嗯， 欢迎大家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谁呢？ 从哪里来呢？你要去哪里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要不先听一首歌曲吧。 好啊，这首歌曲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曲已经放完了。 叫什么呢？ 你们听见了吗？ 哎，我觉得你是有脱口秀气质的，反应很快啊。那刚才是做了一个这个斜杠青年，就是电台主播。如果现在继续斜杠青年，驻唱歌手。 哇， 又是一个坑！你不是说吗？随意来，我随意跳。平常喜欢听什么歌？ 什么都听吧，我是那种杂谈。 就是你下班之后会和朋友一块去唱 K 吗？ 偶尔会，但在北京好像机会少一些。 机会少一些。 对。 就是好长时间没有唱过 KTV 了吧？ 还好吧。大概一个半个月前吧， 半个月前唱过。哎，我突然，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文案上没有的，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要跟导播老师沟通一下。我如果现在请我们的嘉宾小龙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可以吗？导播老师，可以吗？可以啊。 哇， 可以哈。那我现在就请他到我们的表演区好不好？ 我在干嘛？ 对，表演区，然后给我们现场来唱一首歌。我们可以不要音乐，就是小龙站在那个地方煞有介事的跟我们现场的这个听众互动一下。 就在这儿吧。 就在这儿吗？ 就直接吧，就别 可以的啊， 就不要去表演区了，就这样吧。 小龙有点害羞。行，好了，不用了，导播老师，我们就让小龙坐在我身边吧，坐在身边，然后听一听小龙另外一个身份，如果是斜杠青年驻唱歌手的话，他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小龙，你要唱得好了，我愿意跟你 PK。 今天是周五了嘛，我们大家一起放松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谢谢老师。 好吧，那来，你要唱什么歌？ 我唱演员吧。 演员， 对， 薛之谦的是吗？哇，我作为老年人居然知道薛之谦。来，舞台交给你啊，话筒可以离得近一点， 这样可以吧？ 可以的。 简单点，我忘词儿。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是吗？ 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然后呢？ 突然把调拉得那么高，我也不知道后面怎么唱，你就直接或者直接唱副，可以，来，我们给小龙一点这个找音乐的时间啊。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下班之后的两个小时，或者下班之后的时间，你会拿来做什么？可能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有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余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划，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他更愿意拿出来让自己放松一下，因为确实节奏太快，压力太大。我们平常呢要拿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应对加班。那今天是周五了，我们索性的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天性。今天呢，小龙也愿意在这个直播间打开话筒，给自己身上附加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驻唱歌手，北京青年广播的驻唱歌手。可能这次之后就不会再请他了。所以我们请小龙来给我们带来他的表演，演唱演员，有请小龙。 唱完了别取关就行。 好的，我关话筒是可以的。来，有请。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圆。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是不是行了 啊？就可以了，这叫传说中的戛然而止，是吧？哎，很好很好很好。小龙，这个你身边的同事知道你有这样的特长吗？就是唱歌。 我不知道 啊。你没在他们面前秀过是吗？ 偶尔可能自己哼吧。 啊，自己会哼唱。你知道就是你唱完之后，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叫小丹，他说嘉宾又会说又会唱，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所以小丹，你愿意吗？做他的女朋友？ 这是来砸场子的吧。 谢谢小龙。我知道对于第一次坐到电台，坐到直播间，然后要来聊一个可能跟自己相关的一个话题，对于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要打开话筒给大家来送上他自己的这首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特别感谢小龙，他其实是在给我面子，他完全可以拒绝，但是呢，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和身边的人解压，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小龙聊的就是下班之后的这段时间你会怎么来利用。小龙刚才说到了，就是自己做的这个工作也算是比较喜欢的，然后现在有很多青年愿意当这个斜杠青年。那小龙，如果我问你，你把你的工作当成是工作，还是当成事业，还是当成自己的兴趣？这三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 我可以不选吗？ 就是它也不是你的理想。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人为什么把上班和下班区分的这么严格吧。有一个严重的划分。我感觉你看一天24个小时，你有正常的话你会有8个小时刨去你的睡觉，你大部分的时间在上班。而它占据了你生活的大部分，其实上班就是生活呀。你为什么非得把它划分开来，然后还让自己觉得很苦恼？ 就是没有必要把它区分的那么严格。 对，上班它本身就是生活嘛。都是在生活，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 但是呢，这个美国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心理学家叫马丁，他曾经出了一本书，我们就不给他做这个广告了，他并没有给我们广告费，这不是一个软植入，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哎呦，今天这个话筒这怎么了？是我今天没化妆，你都瞧不起我了吗？这个话筒今天有点不太合适，没关系，我自己来调整啊，不辛苦导播老师了，没问题，我来自己应对一下。就是他就说，我们平常呢会把这个工作，你可能会做一个三个区分，我是特别认同他这三个区分，就是工作，还有一种就是事业，还有一种是理想。如果你把你的工作呢就当成是工作的话，你每天可能就觉得啊，一睁眼我要去上班了，然后一到点，哎呀太好了，我要下班了，这是这种状态。如果你把它当成事业的话，你对它赋予了很多的功利心，我要通过它在我的职场上有个明确的规划，一定的位置，然后得到一定丰厚的回报等等，你的那个状态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就是你有明确的目的性。还有一种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把你的工作当成是你的理想，你每天是理想把你叫醒的，不是闹钟和早上起来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就是理想把你叫醒的时候，你会浑身都充满力量，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它是你所爱，你所选就是你所爱，它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三种状态是可以把职场当中我们的工作做一个细分的，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小龙这个呢，我倒也不否认，就是你也不妨把这个工作就看成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就不会对他有个特别强的企图心啊，我一定要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我来把它做一个很细的这个划分。但是小龙，如果说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三十而立，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到三十岁，就是到三十而立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规划。你还会做你现在这个工作吗？ 可能会吧，因为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准。 嗯，说不准。 对。 但是呢，你有没有说我，比如说把这个文案工作当成是我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我很明确我要接下来或者我未来我想要做什么，有过想过吗？ 它确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嘛。 嗯。 因为写做文案工作这个事儿，你需要去每天去接触不同的人， 嗯， 然后去见不同的事儿，你去看关心每天发生的事儿， 嗯， 这都是对你人生的一个积累。我感觉在很多工作上都可能会有关联吧。 嗯， 再说一个人他是否成熟，我觉得不在于年龄，而是在于他的经历。 啊。在于他的经历， 对，而且但是这个文案工作能给我一个很好的经历吧。 嗯，那你觉得就是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你就是从学校毕业之后的第一种经历呢，还是说已经做了一些其他事情的一个选择？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经常会做兼职嘛， 嗯， 但是那种就是只要付出体力劳动不用动脑的东西。 哦， 当时我的高中班主任就说我的恩师说我嘛， 嗯， 说你不要干那些只就是体力劳动就可以然后不用脑子的东西，嗯，你要干一些就是你们大学生该干的事儿。我当时就特好奇啊，我说那个 大学生该干什么， 对，大学生该干什么，他说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问我？ 对呀，啊，你至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呀，这不是大学里应该干的吗？ 这个我已经达到了。 达到了啊，哦，所以也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细节，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了。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小龙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很多的条件。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顶多你做兼职就是做个家教，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些工作可以容许你去发挥自己或者实现那个阶段的小抱负。但是现在像他们这样年轻人有很多的机会，在大学期间就可以去应聘呀，去怎么样，比如说大学期间你去这个猎聘网站，然后就可以看到他有专门的校园的招聘平台，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校园招聘平台呢就会特意给我们职场有高招准备席位，像这个产品经理呀，像新媒体运营的负责人呢，这样的职位都可以充分的释放你们的能力和能量，这样的也是给日后不管你做什么工作积累一个特别好的经验。哇，这个软植入打得太漂亮了，所以你是我的托儿，你知道吗？小龙， 鼓 掌， 此处 有掌声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小龙，就是有我刚才看到一个说法，说有的人下班之后能做真正的自己啊，培养梦想，最后呢能因为下班的时间历练成就另外一个领域的高度。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爱因斯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那小龙，你接触到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吗？ 就是我在写东西的时候，你会关注很多公众号嘛， 嗯， 然后就关注了一个人，他叫姚铃铛。 姚铃铛， 对， 嗯，他的 他应该也是一个90后吧， 啊，是以什么样的内容为主？ 自媒体，但是他之前不是专门干这个的， 啊， 他之前应该是他有本自传，他是那么写的， 嗯， 他说那个我不像就很多人说的那么厉害， 嗯， 三岁就读完《红楼梦》，六岁就饱读诗书的那种， 嗯， 啊，他就是一个喜欢看东西的一女孩， 嗯， 而且什么恐怖灵异他都看， 嗯。 他说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爱书的人，你会看很多种书，你会接受所有的书， 嗯，就是不会说是偏科，我只喜欢小说呀或者文学之类的，嗯。 他有一个梦想，他说他要是长大之后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就好了， 嗯， 但现在他实现了， 嗯， 他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他谈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音乐家，但是他连那把贝斯都买不起， 嗯， 他就想他不能这样。在公众号刚出的时候，他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小日记来写， 嗯， 结果写着写着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文章爆红了，有几篇爆红的文章被别人转发，累计达到了5000万的阅读量， 嗯， 于是他就辞职了， 嗯， 他开始去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他当时爆红的文章是哪一类的？你看，你觉得他之所以红，你关注他，你觉得他是为什么？ 他写的一直都是情感类的鸡汤。 就是鸡汤啊。 对， 但是鸡汤那么多，怎么他会红？你怎么会喜欢他？我也写鸡汤啊，你都不知道我有公众号吧？ 我知道。 所以同样是鸡汤，同样是情感类的，我这么一个过来人为什么都没有被关注，反而是这么一个90后的小姑娘，你觉得差距在哪儿？ 说了你不要打我。 等一下啊，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说吧。 正所谓三岁一代狗。 这嘉宾我问一下编辑啊，这谁请的？这小编，这嘉宾是谁请的？这么不懂事儿呢？所以你觉得其实还是因为他是九零后， 对，因为 他 更符合你们这个群体的一个价值观一个取向。 对，比如他会写，让我们流泪的不是毕业季，而是一去不返的青春。 哦，好文艺啊。 对，特别温暖的句子。 我也曾经写过这样的东西啊，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嘛，就是让我们流泪的不是说分开了，而是说分开之后就老了嘛。所以你们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这么的残酷的这种文字的表述，而是他把这个东西表达得更美好。你说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就是我每次来直播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个过渡的片花，北京青年广播我忘了前面怎么说，但是后面那一句logo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每次都会敲一下我的心。他就说北京青年广播把青春还给你，这个还给你很重要，就是我们都知道青春一去不复返，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重来，只有年龄岁月青春不可以重来，所以他用了一个还给你，我还是觉得挺经典的。 可是我不需要啊。 你不需要吗？ 我永远十八岁。 我觉得这个直播快结束的时候，小伙儿你进入状态了，所以一会儿你可以再准备薛之谦的另外一首歌，我可以跟你来互动一下啊。 薛之谦缺缺什么？ 缺什么啊？其实刚才小龙说到了，现在九零后他们很多人都是跟随自己的心去做一件事情，这也容易成就他们自己。 对， 就是我做了是我热爱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恰恰又可以养活我自己，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经常就把说你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它成了你的工作，我愿意把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把它比喻成两情相悦，就是它特别像你爱的人正好也爱你，然后你们正好就步入婚姻了，这是一个特别完美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正好你选的这个工作呢它也是你的兴趣所在，那这样你一定会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种积累当中，只会觉得你们彼此很珍贵，然后沉淀出来的一种别人没有办法撼动的一种情感，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小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让你娶一个你心仪的工作，然后跟他相伴走下去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日子，有没有想过这个工作是什么？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姑娘。 想一个姑娘，没想到我说的是一个工作。 是 吗？是 啊。 哎，我这种表达方式符合你们九零后的路子吗？ 不，你让我失望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科，我告诉你啊，这越唠越嚣张了，你这话筒马上我就给你关了。所以你会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择一生然后走下去，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并且它能给我带来新鲜感，这是最好的。 嗯， 就像老师您刚才所说的，其实找就是做一份工作就像谈恋爱一样。 嗯， 前两天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适合谈恋爱吧，或者是结婚？一段感情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才是适合你的人。 嗯， 所以说工作也是，如果这个工作能让你变得更好，那它就是适合你的工作。 哦，能让你变更好。 对， 嗯， 就是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吐槽嘛，没有一份工作是十全十美的，但假如只要它能让你变得更好，这就是一份好的工作。 哦，所以你觉得不管它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性质，不管它的工种到底是什么，你只是觉得能在过程当中提炼自己，让自己有进步了，变得更好了，变成一个更好的白小龙了，然后你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工作，是吗？ 我谢谢这份工作。在哪儿快告诉我。 所以刚才小龙说的这点我也特别认同，就是之前我看到英国有一家这个保险公司，他们要在非洲平原上要做他们的办公楼，他就给设计师提出了一个特别苛刻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外形很漂亮很美观然后有具有实用价值，关键是不可以使用空调的这么一个建筑。然后正好有一个生态的这个建筑师，他呢就发现说，哎，这真的很难达到，因为非洲平原白天的气温可以高达30度，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可以达到-5度，就是温差特别大，你不用空调怎么来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呢他们就发现 他就研究这个白蚁，就发现这个白蚁他们自己的蚁穴里面，就是不管是30度还是不管对温度呢，你不管外界温度什么样，这个蚁穴里面能达到一个恒温，所以他就根据自己钻研的这种生态的一个特质，然后去研究了他最后的这个建筑，最后呢就成型了，成为业界的佼佼者。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不管外界给了你什么样的压力，你只要对一件事情足够的热爱，你去钻它，就可以让它成为更好的自己，对吗？ 对， 小龙， 就是所谓的自信啊和阳光啊，这种东西都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给不了你， 别人谁都给不了， 对，你只有自己去拥有。不是说啊，每天就是销售，他们我记得销售我印象最深刻有个环节吧，他们给自己加油打劲儿，啊，我是最棒的，我能行，我是第一，他每次都会这么喊。但其实这个一个形式上都有什么用啊？ 对， 你自己怎么样，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啊。但是也许人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提振了自己的士气，或者对接下来的不管做什么，他觉得这个很有劲儿，有奔头。我觉得也是一种可取之道，是吧？所以今天节目要结束了，现在想起的这个歌曲，哎呦，我这脖子今天真的是要了我的亲命了，张韶涵。叫看得更远啊，这是一首张韶涵的歌曲，把这首歌曲在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就是想让所有的年轻人，包括我们身在职场当中，我知道通常会有很多的情非得已，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学会看得更远。你未来想要做什么，那个更高的目标可以支撑着你走过最窘迫的这段路。所以今天在最后呢，如果一定要让我们来支招，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下班之后从小事做起，千万不要去懒散，然后把更多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仪的事情上，然后去钻研它，去专一一点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会有所成的。所以今天节目也结束了，你确定不再唱两句了吗？ 这不交给张韶涵吗？ 好，特别感谢李兆龙小龙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也是周五的时间，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难得的双休日，充分释放你们的天性，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收拾好心情，准备下周一继续收听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再见。 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